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广播剧欣赏。广播剧欣赏。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钻石戒》，编剧张建文、汪磊，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进、杨树华。 真心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声音，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很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刑警，忠诚的803，你有一腔热血，你有一片柔情，编织一曲甘蓝色的歌。 二集，第二个男人。 林立被害之后，一时案情扑朔迷离。凭林立的日记判断，似乎含有不少情杀的因素。为此，803和沈西在找到了曾是林立恋人的庄新民之后，又马不停蹄地赶到南京，想找正在那儿开会的林立的未婚夫许克家。此刻他们敲开了金陵大酒家301房间的门。 你们 我们是公安局的。 公安局？ 对。 这会议跟你们公安局也有关系吗？ 我们是从上海来的。 哦，什么事？ 你是林丽的未婚夫是吗？ 怎么？ 他被人杀了。 能不能让我单独待一会儿？ 可以，我们在外面等候。 他想搞什么名堂？ 来，抽支烟。 请问哪位是上海公安局的刘刚？ 什么事？ 有你电话。 好，你注意他动静。喂，我是刘刚。 803吗？我是南京市公安局的小王。 嗯， 刚才我到民航售票处查了，星期六航班旅客登记表没有许克家的名字。 啊，谢谢。 那你们谈的怎么样了？ 他想单独待一会儿。好吧，有情况及时联系。 是。 怎么样？ 我这是第三根眼了。哎，他会出事吗？ 再等等。 里边一点动静都没有。 哎，多长时间了？ 快半个小时了。 敲门。 嗯。嗯，班三， 嗯， 他会不会自杀？ 嗯， 班三不好！哎呀，你怎么了？难道没有听见敲门啊？ 沈西， 对不起，让你们久等了。 这能理解。要接受这样一种现实，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承受的过程。 我想你们从上海赶来找我，不会是单单为了告诉我这个消息吧？恐怕你们至今还没有抓到凶手，是吧？ 我们想向你了解些情况。 我会尽我所知提供的。 好，谢谢。你两个月以后即将出国，在这之前你打算和林丽举办婚礼？ 是的。 可那间屋子没有一点举办婚礼的迹象。 我也有一套单元。 这么说，新房办在你那儿？ 也不能那么说。我那套单元也同样没有丝毫要举办婚礼的迹象。 为什么？ 这只是一个人的价值观念的反应吧。任何形式上的炫耀都是对内容的亵渎。 好，我们不谈这个问题。不过根据现场勘查，林立居室内的所有家具都没有锁，身边的现款才几十块钱。 这和案情有关吗？ 是的，这至少可以帮我们弄清这个案子的性质。 所有现款存折都在我那儿。 啊，那你星期三晚上跟他在一起？ 是的。 有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异常？ 没有。 能不能谈谈那天晚上的情况？ 跟平常一样。 婚前小别数天，总有些依依不舍吧。 我很不习惯你这种提问方式。 对不起。那么只能从现在习惯起来。 你们去找凶手吧，别在这儿磨时间好不好？ 在没抓到凶手之前，这是很必要的。比如上星期六会议组织你们外出观光，可你没去，而林丽正是这天晚上被杀的。能解释一下吗？我在等你的解释。 我到图书馆去了。 有证人吗？ 没有。这合乎你们的心意吧？ 我希望你能配合我们的调查。 作为嫌疑犯？ 这只是你的说法。你了解林丽的过去吗？ 我关心的只是她的现在。 你知道除你之外林丽还有其他的追求者吗？ 我只看重她对我的感情。 你是知道还是装作不知道？ 我已经回答你的问题了。 好吧，我们还是回到原来的问题。星期三晚上对林丽来说应该是具有特别纪念意义的。她很兴奋，因为你送了一份很珍贵的爱情礼物。 一束玫瑰花？ 这很富有诗意。 我真不明白你的意思。如果你们都那么清楚，何必在这个问题上兜圈子呢？ 能不能给我们谈谈那天晚上的情况？ 没兴趣。 我没有兴趣。 对不起，下午我还得开会。 那么我们晚上谈怎么样？ 晚上我得准备明天宣读的论文呢。 你们会议哪天结束？ 星期五。 好吧，我相信在星期五之前你能抽出时间，对吗？ 好吧，等我宣读我的论文以后，我随时恭候。 好，就这样，再见。 再见。 803和沈西走了以后，许克家又站在窗前呆呆地凝视，可是眼前的景象却变成模糊的一片。他走到书桌前，把头埋入那一堆堆材料之间，但脑子里闪现的却是那清晰而真切的一幕。 克家，你买这么大一束玫瑰花干嘛？ 这是我特地为你选的警卫。当我不在的时候，就由他替我为你站岗啊。 你不妒忌他太漂亮了。 啊，这是我在考验你对诱惑的免疫能力。 啊，那万一我爱上他呢？ 那我就跟他决斗。 决斗？ 然后把他杀了。 真的？ 当然真的。莉莉，我还给你带了件礼物。 哦，我可不要那么多警卫。 你把它打开。 什么呀？ 打开呀。 钻石戒，这 是我母亲的遗物，祖传的。 这么重的分量，你不怕压坏了我？ 我给你戴上。 不不，到我们结婚那天你再给我戴上，以后我就永远戴在手上，就像你永远跑不出我的掌心。 好吧，丽丽。 嗯。 说真的，现在我一天也离不开你了。我一直在想要放弃这次出国。 是为了我？这会使我更加内疚。 过去对出国我很在乎，但是现在不吧。 克家，别再加重我的心理负荷了。 我想使你幸福，永远幸福。 不，你不会明白我说的意思。 不不，我已经明白了。你， 女人的悲剧是出于爱。过去我只是说说而已，现在我才真正理解了。 莉莉，你夸大了自己的想象。一个人爱人和被人爱，这是人生幸福不可缺少的。 爱会使人丢失自身，被人爱会使人有心理负担。被人爱的越深，心理负担就越重。 为什么？ 以后你会知道的。只是我怕你，我。 莉莉，上帝有两件法宝，惩罚和宽恕。可惜人们常常只懂得一件。 那么，你会选择哪件？ 我吗？ 嗯。 我听凭感觉。 浓重的黑暗已经笼罩了整个房间。许克家似乎忘了时间，忘了饥饿，把自己牢牢地关在房间里。他独自徜徉在现实与过去的变幻之中。再说，803和沈西被困在招待所里，真有点百无聊赖之感。坐等对象，静听回音，这确实是一件令人焦躁不安而又乏味透顶的差事。 哎，八零三， 嗯， 玄武湖中山陵鼓楼怎么样？ 啊，什么怎么样？ 哎，去溜溜啊！啊，待在这儿，两张床面对面，你看我，我看你，大眼瞪小眼，没劲儿。 哎，舍信， 哎， 咱们去逛逛舞厅、酒吧、电影院，哎，怎么样？ 哎，这主意不错，走。 什么不错啊？我如果当初是你的教官啊， 怎么？ 你别想在我手里毕业。一个出色的警官在执行任务中，首要的一点就是要保持心无杂念，耐得住寂寞。 哎呀，这是在南京例外。 听着，明天我们别在许克家身上白跑时间了，他什么都不会说的。 哎，既然这样，他肯定心中有鬼。 哦，那你倒说说，他有意回避的理由是什么？ 我根本就不信他的话。他否认知道其他追求者，就等于否认作案动机。 嗯， 我们给了他半小时时间，犯了个大错。他装得悲痛欲绝的样子，其实在跟我们斗智。啊，可惜没有证据啊！要不，我明天在他得意洋洋宣读论文以后，就把他铐上。 沈西，如果他确实送给林丽一束玫瑰花，那林丽在日记里为什么称他为爱情的信物？永久的纪念呢？ 嗯， 而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为什么又停顿了好一会儿？ 那你为什么想收兵了？ 证据，我们必须拿到证据。 你是说？ 我们得赶回去，再仔细的搜查现场。 现在？ 哎，也用不着那么性急啊。既然来了，也不管是真戏假作还是假戏真做，总得把这场戏唱完呢。 请进。 啊，巴力三。 嗯， 我是南京市公安局的小王啊。 哦，你好，你好。 啊，是这样，刚才上海方面来电话说要你们立即返回。 什么事？ 庄新民潜逃了。 跑了？ 真的？这案子怎么越弄越悬了？ 好了，巴力三，车子已经等在外边，你们现在快点走吧，正好有一趟去上海的班机。 那许克家怎么办？ 啊，我们会照看的。 那就拜托了。 哦，八零三，沈西， 啊， 你们回来了 啊！ 啊，这是庄新民在上海的亲属关系， 找到他了吗？ 没有。他有个姐姐在合肥，我已经通知当地公安局了，还没有接到他们的回音。进出口公司的保卫处也协同我们连夜走访了和庄新民有关的同事。 他那些朋友还有战友呢？ 和他一块退伍的上海战友一共是五个。 嗯， 两个在市区，三个在郊区。市区已经查过了，没有他的下落。 那郊区两个在哪儿？ 一个在松江，一个在浦东。 沈西， 嗯， 你去浦东，我到松江，马上行动。 是。 半夜11:25，浦东金桥村正在睡梦中的庄新民被捉拿归案。八零三从松江匆匆赶回，连夜对庄新民进行了审讯。 现在，你老实交代吧，怎么杀林丽的？ 我没杀他。 没杀？ 嗯。 那你跑什么？ 我真的没杀。 没杀你怕什么？ 我怕你们再来找我麻烦，想躲过这风头。 星期六晚上你在外面喝了点酒，又回去找了林丽，是吗？ 没有。 你有林丽房间的钥匙，对不对？ 我早就还给她了。 但你又配置了一把。 没有。天哪，这下我更讲不清了。 你在哪儿喝的酒？ 那条街上有好几家个体餐馆，我已经记不清是哪家了。 几点钟离开的？ 大约是11:00吧。 又去了哪儿？ 我回家了，我没坐车，是走着回家的。 你再好好想想。 我实在记不起来了，同志。啊，这下完了，完了，我成了杀人凶手。可我没杀他呀，我真的没杀他。 的眼睛在每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声音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心境，忠诚的 刚才播送的是《钻石戒》第二集《第二个男人》，公安顾问张明芳，文学编辑瞿新华，录音合成潘慧玲、王青，音乐录音钱素英，乐队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李维敏，拟音苏东升，剧务张普演。剧中人刘刚由龙俊杰演播，沈西由夏芷清演播，许克家由达世成演播，林丽由江玉玲演播，庄新明由程雨珠演播，白燕飞由野芒演播，金波由赵启欧演播，毛毛虫由陈兆雄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建新、曹毅、彭小刚、李俊峰、苏东升等，解说丁建华。系列广播剧《刑警八零三》。钻石戒，编剧张建门、汪磊，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进、杨树华。 真心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声音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很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心境，忠诚的八零三，你有一腔热血，你有一片柔情，编织一曲甘蓝色的歌。 第三集《钻石戒失踪》。 正当八零三和沈西在南京向林立的未婚夫许克家调查案情时，突然从上海传来庄新民潜逃的消息。八零三带着沈西马上赶回上海，并很快将庄新民捉拿归案。经过几个回合的审讯，庄新民终于开口交代： 好吧，我从头交代。我喝了酒以后又跑回林里家里，用我配置的钥匙悄悄地开了进去。我见他睡了，我就把他杀了。 怎么杀的？ 我用枕头闷住他的头。 什么？ 不是枕头，我用手掐着他的脖子，把他掐死了。 他没有反抗？ 他睡得很熟，所以没挣扎几下，他就完了。 你在胡编乱造，钥匙呢？ 我丢进黄浦江了。 你要照实说。 到底是怎么干的？ 我想喝口水，行吗？ 给他一杯水。嗯。那，喝吧。 啊，谢谢。我没钥匙，真的，我没钥匙。我是去敲门的，敲了好长一会儿，玲玲她才来开门。 她穿什么衣服？ 睡衣。 什么颜色？ 好像是粉红色的。 说下去。 她不让我进门，我就仗着酒劲儿冲了进去。我对她说：“哼，我要让你瞧瞧，我是不是个男人？我要让你重新看我，哪怕是你的最后一眼。” 她怎么说？ 她吃惊的瞪着我，一脸恐慌。 他没叫喊？ 他不相信我会杀他，但我真的这么干了。没等他喊，我就一把揪住他，把他活活的给掐死了。 后来呢？ 后来我把他放在床上，盖好了被子。 庄新民 啊， 你在充当一个你不配的角色。把他带下去。 是，走。 哼，一个懦怯的人的自我夸大。 怎么？ 有两个疑点。首先，林立穿的是汗衫和裤衩，其次，他是死在床头上，床单上有他手抓脚蹬的痕迹，这说明他死前做过顽强的挣扎。 那他为什么招供啊？ 我是803，请讲。 803，我是南京市公安局的小王。 嗯。 许克家今天下午一宣读完论文，就坐上了625次列车返回了上海。 回上海了？ 对。 好，知道了，谢谢。喂，是上海站问讯处吗？ 对。 请问625次列车今天晚上几点到达上海？ 22:57。 22:57。 啊，对。 好，谢谢。可惜，走。 啊，怎么了？ 许克家回上海了。 啊，他也赶回来了。 你马上带几个人到车站去盯住他。 嗯， 但不要惊动他。现在是22:24。 对， 能赶上。 是。 沈西心急火燎地赶往上海新客站，而803却又来到了林立的房间。他仔细地审视着这间屋子，似乎所有的东西都已搜查过了。突然，803的眼光落到了那束已经凋谢的玫瑰花上。这束玫瑰花插在一只紫红色的长颈细口花瓶里。803拿起花瓶，只觉得花瓶里的水几乎干枯了。这爱情的信物不由得又引起了803的深思。 803，我是沈西，许克家出了车站，坐出租车朝林立家的方向开来了。 现在到了哪儿了？ 已经过了常州路桥，继续往西开。 803，明白。 803又拉开了壁橱，壁橱里除了棉絮、鞋子等杂物以外，没有任何值得留意的东西。他在屋子里踱了几步，这间屋子他已经拜访了4次，但仍然感到有些陌生。墙壁上林立那张倩影正含笑注视着他，林立笑得那么柔和，那么自信，使人难以相信这么一个年轻美貌的姑娘竟会在一夜之间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而去。803又环顾了一下四周，觉得再也没有什么被遗忘的角落了，便关上灯，站在窗前等候许克家。 许克家一进门就径直跑到写字台跟前，他捧起了那只毫不显眼的花瓶，他拔去花束，将花瓶抵朝天，但并没有倒出什么。 嗯，谁？是你在这儿？ 对一对恋人来讲，最重要的莫过于是爱情的信物。对面那只紫红色花瓶里的玫瑰花已经凋谢，说明它并不是永久性的纪念。好了，咱们别兜圈子了，这回你该说真话。你在找什么？现在咱们亮牌吧，这案子是很复杂，跟林立接触的几位男性似乎都有作案的条件和动机，不过现在我首先要排除你，虽然你没有跟我们说实话。作为一位，但希望你能相信我们，配合我们，能告诉我吗？你找的是什么样的礼物？ 钻石戒，一只祖传的钻石戒指， 就是星期三晚上你送给林丽的真正的礼物。 是的，我原想给她戴上，她说要等我们结婚的时候再戴。 那后来呢？ 这间屋子里没有一个有锁的地方，唯有这只花瓶是最不引人注目的，所以我们经常在里面放上一点小玩意儿。那天他也就把戒指放在这里面了， 现在他不翼而飞了。你能提供些线索吗？ 我无可奉告。 好，你不说实话当然有你的理由，但这只钻石戒是本来就不简单的案子，更加复杂。你对林丽记日记的习惯不能说不知道吧？ 知道。 看过吗？ 没有。 这对你是很方便的，所有东西都没锁，你完全有条件去了解一个你所爱的女子的另一面。 我跟你说了，我没看过。 这里面有个谜，我还是想让你帮我解答一下。除了几个有名有姓的人之外，日记里还有一个代号为小弟的人物，这个人似乎跟你们凑不到一个层次上。你对这个人有什么印象吗？ 没有。 你不愿跟我们合作是另有打算，对吗？ 表示悲哀的方式每个人不尽相同。 我担心的正是你所想表达的方式。不过我有个忠告，法律将是无情的。 你多虑了。 但愿如此。好了，今天咱们的谈话到此结束，如果你想回去我可以带你一块走。 不，谢谢，我想再待一会儿。 好吧。哦，再想听我一句忠告吗？别让自己有害的情绪继续升级。再见。 803，他说了没有？ 一只钻石戒没了。 是吗？好家伙，总算有一句实话了。 通知小李小张马上赶到这儿。 怎么？ 对许克家进行24小时跟踪。 806、806、803命令你和807马上赶到东宁新村，对许克家进行24小时跟踪。 806明白。 哎，我们呢？ 搜查庄新民的住处，看看能不能找到那只钻石戒。 是。 当许克家听到楼外的警车驶远以后，他又默默地走到林立的照片面前，出神地凝视着。 克家， 哎， 你看过我日记了 没有？ 我记得很清楚，它放在抽屉边上，而且我放得很有规律，背朝上，面朝下。可现在恰恰相反。 哦，可能是我下午在找稿纸的时候翻过了。 骗人，你肯定看过了。 丽丽，你起码要相信我尊重你的隐私权，你也应该相信我是多么珍惜你所给我的爱。 我可以让你看，或许这样会更好些。 不不不，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对自己的过去保持沉默，不论这过去是对的还是错的。 不，我要你看，我想这样对你我都公平些。 丽丽，你能这样对我已经足够了。 假如生活能从头开始，我会一步跨到你面前，你信吗？ 我信。 克家，你真好。啊，对了，克家，你过来，我有样东西让你看。 什么好东西？ 你猜猜。喏， 红包。 嗯， 谁送的？哎，我们不是有约在先，不收礼不请客，外出旅行结婚吗？ 你这个傻瓜，这是我为你准备的。 为我准备的？ 嗯。 什么？ 你打开看呢。 美金。这么多美金，丽丽，你 可嘉，我不想让你到美国后当个寒酸的学者，躲在屋子里光吃熟泡面和面包。 这件事情为什么你一直瞒着我？ 我想让你意外的高兴。 不，我不能接受。 这是我的心意啊， 丽丽，我已经说了，我不能接受。 我最恨的就是文人的清高。 你想想，你几乎把自己全部的积蓄都垫了进去，我这样出国能心安理得吗？ 你真的不要？ 我不要。 那好，算我白费一番心思。我烧了它，孝敬上帝。 嘿，丽丽，你疯了？ 怎么了？你愿意烧了？ 哎，我真不知道该。 克吉啊，快别说了，只要我愿意，我会不惜一切的。我去开门，你把钱收起来。金波。 对，是我。 我不是说过别再来找我了吗？ 你这话我怎么有点听不懂了？咱们俩毕竟还算是老朋友吧。 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快说吧。 怎么着，屋子里有人吧？ 快说，什么事儿？我正忙着呢。 既然这样，咱们以后再说吧。拜拜。 你在看什么？ 这人是谁？ 啊，一个老朋友。 啊。哎，丽丽啊。 嗯。 现在假美钞很多，你千万别上当哦。 不会的，这些外汇是我在外汇商店工作的朋友换给我的。 哦。 嗯。 是刚才那个人吗？ 你怎么知道？ 凭感觉。丽丽。 啊。 他给你换美金是什么价格？ 平价呀。 平价？ 啊。 全部都是吗？ 对啊。 呵，这年头还有这样的好事啊。怕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吧。 许克家默默地对着林立的遗像，沉浸在如烟的往事之中，直到深夜才回家去。803和沈西赶到庄新民家仔细搜查以后，一无所获地回到了局里。 803， 嗯， 庄新民的口供里从来没有提到过钻石戒。 是啊， 要不要再提审他？ 你说呢？ 803， 嗯， 庄新民睡了一夜又犯供了。 哦、啊、来，把案卷给我。 给。 嗯，这样吧，你们再去审他一次，主要看看他知不知道钻石戒，另外带他到曹家渡一带去辨认一下，看他能不能记起他在哪家餐馆喝的酒。 是。哎， 嗯， 我们下一个目标该轮到白燕飞了，对吗？ 对，白燕飞。 声音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 刚才播送的是《钻石戒》第三集《钻石戒失踪》，公安顾问张明芳，文学编辑瞿新华，录音合成潘慧琳、王青，音乐录音钱素英，乐队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李维敏，拟音苏东升，剧务张福演。剧中人刘刚由龙俊杰演播，沈西由夏志清演播，许克家由达世长演播，林立由江玉玲演播，庄新明由程玉珠演播，白燕飞由野芒演播，金波由赵启欧演播，毛毛虫由陈兆雄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建新、曹毅、程小刚、李俊峰、苏东升等，解说丁建华。 听众朋友，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